衡量，今日要回老子靠山王，靠山王。 进来。 成贤弟，要提防老子手下人马强，你我只为接荒岗，何必与他动刀枪？动刀枪啊！ 哎！ 刘大哥，你错讲，妖精也乃天砖强。当年我父为大将，被杨林杀死在战场，十数年来江湖闯，报仇只是挂心肠。今日会着杨林面，要不罢了老子。大开堂， 贤弟， 嗯， 把杨林老儿为那则样狂，被办了16万弄一个，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待遇济源，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岂不逍遥爽快？依我看来，黄冈势大，你报仇是小啊！ 哎，报仇的势大， 哎， 黄冈势小。 黄冈势大， 报仇的势大。 黄冈势大， 报仇的势大。 我说，二位瓢把子，要劫黄冈就得杀死杨林，杀死杨林才能劫夺黄冈。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两头一着才对手。只要程燕把大斧子一抡，杨林活不了，黄冈也跑不了。 凡是猪能儿说得爽快呀，此番到了长野林，咱的大斧一抡，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报了冤儿啊！ 没错啊， 好，一谈至此，长野林迟着， 长野林迟着。

首，声言永不作案，这黄冈之事未必是他呀。 是啊，小二哥您办案多年，这回真要是输了眼睛的话，陆林道传为笑谈，这撂上门留个话罢，岂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吗？ 照啊！难了得就 好好好，这回真要是依了您的话，哎，这么办，贾家楼罚我做东， 也算上我， 当然得算上你啊。 嗯， 此话当真？ 哎，当真呢、啊、 这就是吃定了你了啊。 那也好啊，你哥俩长点见识啊。 好弟兄有善说说讲啊讲啊， 丧事了， 这就是月亮圆灯亲口供门庄， 我们罪孽甚重啊， 朱能儿 啊， 你家老夫人病故，你亲儿爷怎么一字也不知啊？ 恕报不周， 庄主呢？ 裴陵守孝， 从哪日起？ 6月24。 6月24 啊？ 什么时候？ 黄昏时候。 可曾出过门吗？ 热孝在身，不敢出门一步。 为母行孝， 一点也不含糊。 嘿嘿。他为高堂行孝，你的回答也妙啊！ 我给您回禀一声， 且慢。 三天大王是那家最孝顺，心口大，庄主面前。他热笑在身，我不安惊动他。 你去哪儿呀？ 走了。 好，走吧。 秦叔宝。秦叔宝，任你心灵遇短巧，你在宫门来办案，我们早已安排好，劫黄冈24人死了，一人没有分身法，这就把你蒙住了，蒙住了。 假作不忘出三个条，我把吉利准备好，看看嘴里是个梦 高。哎，今天你怎么回我 们家人？我们家人， 怪你。

请当面恕罪。 徐凡，我臣来得路漫，而过海涵。 徐凡， 请吃伯母，我臣拜寿。 现在此时 啊，老太太您好啊， 你是姚金 啊？是我是我呀，老太太，咱们娘俩可老没见了，您还这么硬朗啊？您还记得吗？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啊。 大哥干什么来了？快给老太太买 钞买钞。 老王母扶着东海，寿比南山， 人寿你们 众家英雄。 点头众家英雄。 好好好， 众英雄在上，我姓程，名咬金，外号程老虎，小名叫大丑子。哎，认识不认识的啊？您多包涵点儿啊！得了，咱们来个罗圈一喽。众英雄去扫道，恕我程咬金一不来迟。哎，这么办，少时间借老太太的寿酒，哎，先罚我三杯呀、啊！ 光亮子， 听言可称其辈， 家家楼舍宴款待宾朋。 好，请列位多吃几杯，恕老身不能奉陪。 哎，老太太您好的歇着去啊！ 这是自家弟兄反虎联名， 我众家英雄，二位敢是前来与伯母拜寿？ 不瞒列位说，昨天晚上短寿的时候就给老太太磕过头， 磕过头， 朋友一同饮酒。 不成，我们衙门里还有事。 二哥，二姑， 您这来。不是，八十上水可紧得厉害。 什么？ 二三六九，今 日 今儿。 众家各弟， 二哥， 弟兄牙前牛市稍可奉陪，表弟，请我宽带宾朋， 请你。 二哥， 二哥慌张而去，莫非有什么事故？ 二哥变脸变色，必有要紧之事啊！ 要紧之事， 嗯， 哦，莫非为了黄？ 黄酒白酒，家家楼聚齐备，众家英雄一同饮酒，贤弟，饮酒去， 饮酒去，来。 徐县长，您怎么了？我们哥俩不到巡抚拜寿，怎么这众哥们再次喝酒呢？ 是啊，徐先生，您素来自敌诸葛亮，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 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却与我们绿林中半 办事。 是啊，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详。 好啊，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详。 同心共勉，长寿久，一切牵手。